第33集，我们是朋友了。 仁义不再说话，他怕自己再嘴贱送人头，但隔了一会儿，龚应贤突然说道： 你好奇心很重。 啊？可能吧。 任何在你看来我不同于常人的地方，你都喜欢询问或质疑。 有吗？ 有。你对我很好奇。 先声明啊，我对你好奇没别的意思，就是。 但是你却从来不问我，我为什么讨厌火，讨厌医院，讨厌温度高的东西。 龚应贤微微偏过头，双目深邃而明亮，仿佛能穿透一切。仁义沉默了。 你已经知道了吧？从别人那儿打听来的。 我没有打听，没打听太多。 无所谓，我没有刻意隐瞒。你问过我为什么当警察，确实是童年的经历让我决定当警察的。不过我不喜欢跟任何人谈论。你虽然好奇心很强，但没有提过。很好。 谁都有不愿意提的故事，朋友之间这点尺度还是要有的。 龚应贤微怔了一下，他谨慎地说： 我们是朋友了。 啊，是的吧，咱们隔三差五见面的。 仁义说到最后，口气越来越不自信。龚应贤直直地盯着前方，沉默了。仁义心中忐忑不已，他已经许久不曾有过这种十来岁少年般的羞涩感了。 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我看你们家管家和你妹妹都挺支持的。 龚应贤耸耸肩，转过脸去看着窗外，故作轻描淡写地说： 好吧，那我们就做朋友吧。 仁义偷瞄了龚应贤一眼，突然有些想笑，嘴角也真的牵出了一个微笑。仁义再次来到红武分局，连负责接待的女警察都认识他了，他也很自来熟地一路打招呼，比龚应贤还像在这里上班的。进了审讯室，邱岩和另一个警察已经先到了，桌子前靠着的显然就是蔡婉的哥哥蔡成。此人贼眉鼠眼，不敢用正眼看警察，一副畏缩的模样，仅是看着就很可疑。 邱队长。 仁义也打了个招呼。 仁队长，这个案子你费心了，多亏了你们的坚持，才将这个人羁押归案。 我后面也没帮什么忙，都是龚博士在默默付出。 他说是你鼓励他不要放弃的。 邱岩朝龚应贤眨了眨眼睛， 对吧？ 龚应贤轻咳一声，不置可否。邱岩转过脸去看着蔡成时，美眸瞬间变得冰冷而犀利。 他在老家被捕的时候就已经交代很多了，现在他承认那笔非法所得是他父亲和妹妹让他去拿的。 但我不知道那钱不干净，我以为是他们挣的。 你没有怀疑过钱的来源？你对你以前的家庭收入没有概念吗？ 我没问。 你想坐牢吗？ 我不想坐牢，我又没偷又没抢，我爹给我的钱我怎么就犯法了？ 因为你花的是赃款，这就是犯法，而且你花的还是贩毒杀人的赃款，我们怀疑你也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。 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妹妹进监狱了你不知道，你父亲要跑路了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只是装傻。 我没有， 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没有。 现在你只有争取立功才能为自己减刑。 蔡成呆呆地望着众人。 这笔钱找到之后属于证据确凿，你们一家三口一个都跑不了，现在就看谁对警方贡献多，谁就能少判几年。 邱岩将浓黑的长发挽到耳后，这样富有女性魅力的动作却被他演绎出几分剑咬出鞘的杀气。 你说你妹妹和你父亲给你的钱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可你妹妹也说她什么都不知道，是被人指使的，是你吗？ 胡说！ 是他干的，我没有犯法。 龚应贤露出满意的表情。 你同意指认蔡婉吗？ 蔡成的眼珠子乱转，似乎还在犹豫。 那我们先去审蔡婉了。 等等，我。 邱岩朝另外一个警察点点头。 你留下来录口供。 是，队长。 三人走出审讯室，仁义拍了拍胸脯，顿觉胸中畅快万分。 太好了，这下他再也别想抵赖。 这几个月的工作没白费。 是啊，你们把这件案子的几个真凶都揪了出来，恭喜你们。 邱岩朝仁义伸出手。 任队长，我要再次感谢你对我们警方的帮助。听说这次万源小区的案子，你已经和应贤开始调查了。有你在，我们事半功倍。 邱队长客气了，我们参谋长和支队长都很支持我协助你们调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。 邱岩看了龚应贤一眼，有些感慨。 应贤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，他性格不是很合群，看到你们相处得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欣慰，也感谢任队长你的包容。 任毅朝龚应贤得意地扬了扬下巴。 听到了吗？邱队长多么慧眼如炬啊，看到了我对你的包容。 客套话你也信？你是30还是3岁啊？ 夸我的我都信。 几人又谈笑了几句，突然办公室外传来一阵骚动，听动静似乎是在大厅。他们走出办公室，邱岩问道： 怎么回事？ 众人都一脸茫然。这时一个女生尖叫道： 他杀了我老公，他就是杀人犯，他杀了我老公还杀了邻居。 循声望去，一个状似癫狂的中年女人，一手牵着自己的儿子，一手揪着一个男子的衣服，不依不饶地把男子拖进警察局。大厅里的人都纷纷侧目。一个警察走上前去： 女士，你要报案吗？你跟我去。 他，我要报警抓他，他杀了我老公。 女人双目赤红地瞪着那男子。 他就是在万源小区放火的人，他是杀人犯。 仁义诧异地与龚应贤对视了一眼，那男子一脸漠然与不屑。 哎，女士，请你先冷静一下哈，你来我这里做一下登记。 龚应贤走了过去。 女士，请你坐下。如果你继续这么激动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帮你。这位男士，请你也坐下。 我不坐，我什么都没干。这个疯婆子非要让我来警察局，她说我不来就是心虚啊！我来了，我说完话我就走。 你杀了我老公！警察，他跟我老公打过架，他老是找我们家麻烦，肯定是他放的火。 那是你们家不要脸。 两人眼看就要打起来， 都冷静一点，你们是要把话说清楚，还是要在警局打架被拘留？ 仁义打量着三人，女的泼辣，男的鄙夷，那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表现得特别呆滞，好像整件事情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自顾自地玩着手机。女人憋着气坐了下来。 名字？ 我叫王梅。 鹏飞。王女士，请你说明报案内容。 我是那个万源小区2209的，我老公被人放火烧死了，还有很多邻居也被烧死了。这个畜生一直看我们不顺眼，一直找我们茬，几个月前还跟我老公打过架，一定是他放的火。 我没有放火，着火的时候我根本不在家。 冯先生，你是哪一户？ 我是他邻居，2213。我要是纵火，为什么要烧自己家？还好我家没人，但是损失也挺大的。 你跟2209业主有过肢体冲突是真的吗？ 是，是他找的。 你放屁！ 王女士，冷静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有肢体冲突？为什么王女士认为是你放的火？ 你知道他们一家有多奇葩、多讨人厌吗？他们在整个小区都出名，干过的极品事儿所有人都知道。自己不买车位，经常蹭别人的车位， 偷过邻居的外卖和快递被监控拍下来。哦，还有，他们家因为懒得下楼扔垃圾，经常把垃圾扔在电梯口，弄得电梯里臭烘烘的。后来物业要罚他们，他们就赖着不交钱，但是收敛了一点，开始把垃圾堆在门口，啊，一堆堆十几袋都不扔，整个楼道全都是垃圾味，老鼠、蟑螂、蚊子招来一堆，谁骂他们，他们就撒泼耍横不要脸。哎，你说我们这些邻居怎么就这么倒霉啊？碰上这样的极品。我是读过书的，我已经够有素质、够通情达理了，但我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邻居。不过，我没有放火，他诬陷我，我也不怕。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你们尽管查。 来办其他业务的群众们听的是目瞪口呆，大约没想过这样极品的家庭在现实中真的存在。但警察和消防员都很淡定，他们见过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太多了，早就见怪不怪了。 你说这些有个屁用？我捡一下成为犯法吗？我拿错快递犯法吗？我把垃圾放在我自己家门口犯法吗？我他妈告诉你，放火杀人犯法！我们全家都靠我老公一个人赚钱，你杀了我老公，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？我要你给我老公偿命！ 疯子有病！ 王梅就要跳起来抓他，被民警拉了回去。龚应贤被他们吵得头疼，他不停地敲着桌子。 彭先生，你先回家，过后我们会再去找你配合调查。王女士，我们先按照流程把你的报案信息登记了，才能继续。